金威发酵型乳酸菌饮品，恭祝全市人民兔年大旺，家庭幸福，财源广进。金威强化葡萄糖三星乳酸菌饮品，用心33年，多点滋味，多点爱。